城寨邊個感覺就係好立立雜雜、污污糟糟，好似係冇條理一個咁嘅廢墟。但其實城寨係一個由人組成嘅有機體。我係 Lens， 你睇緊嘅係城寨。 好，你放心，我一定會俾阿 Sir 嚟講多啲。不過俾我講少少先。咁頭先俾你睇曬，我哋即係其實 off mic 有啲咩講啦，其實都唔係講第啲衰嘢，唔係講人壞話嘅。我想講講我自己嘅兩個經驗啦。咁我都之前已經講過啦，所以都 skip 快啲嘅。咁啊，成班人八個股東，一聽就知道領嘢啦，係咪啊？ 哦，賴嘢， 賴曬嘢啦， 投票都唔掂。 係啦，咁啊，八個都獨當一面，仲街。咁啊，結果咧就真係啊，中嗱，其實中曬你頭先講，又想想插你嘴，不過俾你講埋先。插曬中曬咩咧？買曬啲最新儀器，租一個好大的地方，裝飾得靚一靚，所有嘢我都自己為自己買一套西裝。 嗯， 咁我做 sales， 結果我做唔夠，我唔夠半年俾佢哋掟兜咗出嚟。 咁、啊、你點解你俾人兜啊？ 佢話我唔達標喎。 嚇、啊！你而家合作夥伴又要達標咩 ？OK， 唔緊要啦。咁其實好事嚟嘅。 嗯， 即係我自己而家回望翻，其實每一個 咁，我想問啲談生意仲喺咪度啊？ 冇咯，梗係冇啦。 OK， 跟住我做翻一模一樣嘅生意咯，我自己好成功啦。 嗯， 即係我第一我要證明，即係同埋有陣時咧啲負能量咧對我嚟講冇事嘅，我會將佢轉化為一種激勵。 哦，啱㗎呢樣嘢。 你覺得我唔掂啊？我就做俾你睇，結果我掂過佢，佢執咗我都未執。跟住我仲要將嗰門生意嚟養我而家呢門生意，然變咗而呢個生意。咁我另外一個下一個里程碑，如果做到嘅話咧，咁呢八個人咧，我會寄曬請帖俾佢哋，要睇我歷史性嘅客。 哇！咁我真係有一個故仔咧，今次應該唔夠時間分享啊，下一次講俾你哋聽。 你記 住就係一個由打工，其實我點解會其實頭先咪講到失敗咗之後啦，咁啊拆曬夥啦。又要搞咗好大難餐，所以其實係唔會有和平散檔嘅，其實係不歡而散嘅，永遠呢啲都係。咁啊之後咧，好明顯我係完全係失落型啦。但係你一定要接受到嘅，因為其實都幾 hurt 嘅成件事，即係唔止金錢啦、友情啦，同埋都幾多嘢失嘅，即係好多樣嘢。咁你跟住我就去打工嘅，所以你上次我記得你第一二集咪講咯，喺呢啲時間最好做咩啊？打下工啊，去將你自己個心情去緩和啊。咁啊，跟住好好彩，我就俾 head hunt 咧就 hunt 咗翻香港。咁之後發生嘅故事咧，咁啊留翻下次再講啦。 咁我頭先講我個失敗例子啦，咁啊唔係冇成功例子嘅。 嗯。 咁我而家做緊呢間公司咧，其實係一個成功例子嚟嘅。我同我拍檔由2004年開始，直至到舊年2015年， 嗯， 都合作咗11年啦。 OK。 咁由大家由零開始，真係。冇生意，零生意， 真係兄弟噶咯喎！而家係 2004年到2010年，一張單都冇嘅、嗯，大家一路咬住牙根做。咁我都多謝佢嘅信任啦，大家眼光啦。咁佢直到2015年，佢大家拆夥啦。 啊！ 拆夥 唔搞笑？ 但係咁喎，我喺呢度我都要衷心多謝我呢位拍檔何先生。 O、okay. K， 即係我都好善思咁同佢講，佢打個基礎咧，打得非常好。 嗯、 而這個的、拆夥呢，我初頭都有些不開心的、 嗯嗯嗯、 因為我覺得不開心是你怎麼離我而去、okay. 但現在原來大家我想清楚，原來大家各散東西，就是向自己的理想發展。因為我 現在是朋友來的，還是好朋友來的、 不過很奇怪，我跟他沒什麼聯絡、 okay. 因為我想、我做到某些事，跟住我想有啲小禮物俾佢， okay. 我先至，因為我同佢唔需要見面嘅，我哋係大家知道自己，嗯、即係大家知道，因為我 呢、哦、種心照 係心 照不宣， 我絕對唔需要日日打電話，唔需要咩噶啦。我希望有一日咧，我呢要大氣電波講啦，希望有一日我能夠達成我嗰個願望嘅話咧，我有啲小禮物俾佢咯。 嗯， 嚇，連呢啲小禮物 啊，我估到係咩？係啊， 係啦，咁。好啦，不如講下呢個嗱，我成功例子啦。咁我係好開心地，即係而家我都 enjoy 緊佢遺留下來嘅一啲 benefit。 嗯， 例如話一啲 reputation 啊，即係一啲聲譽啊，嗯、一啲我哋以前種落嘅因啊，同埋嗰個成個公司嘅架構啊、模式啊啲咁樣。咁呢、這個，所以我點解話呢個係一個合作好嘅咧？咁而我同佢點解合作得咁好咧？因為好簡單嘅啫。第一人少，第二就係話兩個。 的專長不同、 嗯、 我就真的純粹一個 sales 和 marketing 的、 嗯、 我是 social 的，我走出去衝鋒陷陣，我會頂得住半邊天，我令到能夠拿一些最、嗯、即市場上最想拿的客戶拿回來了，而他也提供到一套市場上最好的，現在我回望回知道原來真的還是最好的一套產品、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完美，對我來說是完美的結局的。那不如聽一下，有網友要求你講，那就講一下、 啊、想講些什麼？ 你講，你做一個做一個、哦、做一個例子嘛，要講得的了，還等下次、啊 哦、你講 收啦，來啦。 OK OK OK、你講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哦，第一個，哦，等下突然之間好似呆咗添嚇，等我重整翻先。哦，咁啊，頭先講咗嗰個第一嗰個例子啦，咁啊之後另外講嗰個咧就係、是、兩個人去合作，就係頭先講嘅 silent partner。咁咧因為經過第一次嘅教訓啊嘛，咁啊第二次諗住學精咗啦，咁啊。咁就係大家 去建立去 run 一個 venue 嘅物體嘅。咁之前就好多人都好興去做一啲 open kitchen 啊，啲 venue。咁其實我就做咗因為 PR 做咗好耐，咁我成日都做啲企業 event 嘅。咁大家就諗咗個 idea 啊，不如咁啦，因為對方就賣酒嘅，咁我就有 marketing 嘅 network 能力啦，咁可以去做一啲 workshop。咁大家就開咗間公司，就決定租一個地方。咁咧就喺嗰度搞一啲班啊咁樣嘅嘢嘅。咁當其時咧，其實就大家都佢講咗係佢100%咧做一個嘅，即、就、係、是、一個投資呢一個嘅業務。咁咧我哋就去出一個叫 operation， 同埋去揾生意嘅。咁、 嗯、 你聽落好似好啱喎，頭先你講啲一粒不得啊嘛。咁、 嗯、 大家咧就亦都有一啲叫 verbal 嘅 agreement， 大家都諗啊，咁如果到時幾耐幾耐？賺到就分啦，點點點咁樣啦，咁啊，大家一路 verbal 都直情係冇寫低嘅。 冇，因為大家其實係由一啲叫朋友式咁樣去開始嘅。 我有個問題，基本問題，唔、嗯、好意思啊，岔散你。你覺得朋友有冇做夾粉做生意？ 冇。 yeah。 唔好 ，keep you five。咁、yeah. 好啦，因為大家係去到咧，可以攬頭攬頸一齊去旅行去玩啊咁。咁其實後尾咧。佢啲朋友，即係應該咁講啦，件事就係大家開咗公司，咁今次公司咧嘅 hold 法就唔係幾個 percent 嘅，真係大家 hold 咗50-50，亦都正正咧，今次咧我嘅諗法就係、是、好啦，咁啊各間公司49，大家私人 own 1%，嗱係可以咁做噶，咁因為咧大家今次我又諗下，唉唔好啦，次次都係。49同51就大家冇得話事啊嘛，咁今次50-50大家應該唔嗌交啦啩，要分就一齊分，即係諗嘅啫，即係呢樣嘢。咁但係咧，到最後咧，其實真係中途有變數就唔係我哋，咁我哋其實搞得好好嘅，一開手做曬啲嘢之後，就已經有班啦，有嘢。但係咧個 partner 咧就開始佢就係諗住就係你講嗰啲啦。Silent 佢見到我哋，譬如我哋做 Facebook 好出色啊，做到好多 event 啊，我揾到好多名人 celebrity 翻嚟教班啊，整好多啲即係 tasting 啊嗰樣嘢。咁、 嗯、 但係你知道一出咗個業務，你唔會即刻可以，即係啱啱開始啫嘛。你做完 noise 之後，你都要慢慢去等待收成噶嘛。咁其實佢咧身邊有啲人去梳擺佢，佢話：，唉，其實使乜啊沙你做啊，你都做到噶，一樣啫嘛。嗯咁跟住，慢慢有啲矛盾嘅出現啊！咁跟住咧，就其實就係去到要拆夥。咁點樣去拆夥呢？原來發現咧，就係對方咧，其實係負責所有嘅營運噶嘛。佢唔交租，唔交租，唔交租咗差唔多超過半年。啊，個業主又唔知啱唔知嘅喎。 哇！唔見嘅。 見唔見啊？咁咧，跟住直到有一日咧，就係、是發現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因為其實每一個月我都有啲營運嘅報表要交俾佢啦，我哋揾咗會計師後，因為為咗公平公正嘅起見，我哋又交俾會計師後去做數。咁但係你知初頭一定唔係賺錢噶嘛、 嗯， 你做嘅 event 唔夠 cover 你嘅嘢咁，因為其實好多你未啱啱開始。咁跟住咧就對方咧平時開會你見即係簡單，我每日時常見你咧，其實佢都唔講喎呢個問題，佢冇講佢有冇去交租喎，好搞笑喎。 咁唔會問嘅，咁又你唔會問都問佢。 anyway 咧，喂，你交咗租未啊？ 冇錯。 喂，咁 anyway 到最後咧，業主追啦。咁我就話：喂，點解你冇交租嘅？咁跟住對方咧就話：咁點解你唔交租嘅？點解要我做嘅呢啲嘢？嗱，呢啲就係頭先我講點解你唔去要定一個，就算你幾 friend 都好，攬頭攬頸都係昨日嘅事。 就唔可以 rebel 啦。 一定要 咁啊！即刻就將之前 verbal 咗嗰啲嘢咧就冇咗，因為大家其實咧佢係因為其實佢本身佢係好有錢嘅，嗰個人係即係其實因為嗱做生意咧，你如果自己唔想 own 一檔好大嘅生意咧，原本個契機就係我揾咗個 partner 可以攤分咗啲成本。 嗯， 或者開了個頭之後，大家繼續，因為大家都有相同的股份嘛。但其實原來一樣都是可以反轉的，因為他看到我做得很好啊，嗰樣嘢又有些客，咁其實他就很想 involve 入嚟啦件嘢。咁咧，同埋再加上咧，佢身邊有些人咧就去梳擺，咁跟住最後就嗌交收場，咁啊計數啦。咁佢就話啦：得，我即刻去可以聽日就可以找曬半年的租噶啦，你。就後日或者一個若干時間，拜拜。 明解。喂，我想問你咧，你當初咁即係話我咁問啦，再即係呢個廢話嚟嘅。 嗯。 所有嘢都應該 back and right。 係啊。 嗱，記住啊，就算你同啲 friend 幾 friend 幾親戚幾好都好。 係啊。 我嗰日先同一個朋友傾開偈，佢自己係律師嚟嘅，佢都話係啊。好嗰陣時咪好咯。不好的時候你老母啊。 跟住點呢，因為其實呢整個嗰啲 kitchen 啊，各樣嘢啲 appliance 啊，我哋買咗好多錢啊，我訂咗好多嘢返嚟。even 到已經係去二手鋪訂，因為其實呢頭先我講呢啲嘢唔一定要全新嘅，但你喺夜攬鋪呢係可以搵到全新嘅嘢嘅。知唔知㗎你係完全搵到全新嘅，係新到你唔信嘅。居然有啲酒店呢好高級嘅嘢未打開過嗰個開封包你都搵得到嘅。 你行運一條龍。 咁跟住咧，其實就 全部周星馳啲橋啊！ 佢就俾兩個禮拜時間我，咁我話咁好啦，而家走啦。咁啊，因為公司冇資產嘅，你嘅 asset 就係全部都係你啲 appliance 啊、杯啊、碟啊、刀啊咁樣。喂，咁點咧呢啲嘢？咁跟住佢話我唔要噶啦。嗱，但係其實你冇忘記，佢 take over 咗我嘅 business 啊， 嗰個 business 佢唔要嗰啲嘢。咁你諗下成件事會係點？其實佢係有心，因為其實咧佢知道本身我一定唔夠佢本金大啊嘛。嗯、其實他想玩鬼我的， 就等你拿一些沒用的東 西，是拿一些沒用的東西，但他大件那些要，因為我拿了 一樓啊， 是的，我拿了一個很划算的 sponsor 價去買那些，他要完了，是的，即你是不是很興奮呢？跟著我就要即時要再租一個倉丟掉東西進去，再這樣，所以其實到最後這個的故事教訓我呢，就由自此以後都不會再這樣去找 partner。 第一、昔日你好最傷痛的感覺就是你以前跟他攬頭攬頸打邊爐吃飯 一回事， 很開心 一回事， 還要傾心事、 嗯、 但是到你真的跟你去做生意的時候，他那個反目，可能 我都還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那個反目點我不是太接受到咯，個反差好大啊，好、 嗯、 痛苦啊！其實應該直接啲咁講就係、是，咁、嗯嗯、所以如果，所以點解就話，如果你要創業嘅話，真係嗱，因為呢一門係本來我哋投資嘅副業嚟嘅，咁、嗯、如果創業嘅人係真係唔好做啲咁嘢，特別係咧咩三個人開 cafe 咧，成日聽嗰啲咧，真係唔好諗住哇！我啊好想有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大家閒時嚟飲下咖啡，你問十個人啦，我成日都個個都話要開 cafe 嘅，唔知點解。跟住就走去做啦，膽粗粗。跟住然之後咧，第三個月都未到，差唔多未到開張。 O K， 好簡單。如果你咁講咁做法咧，好簡單嘅啫。你有冇聽過宋江啊？ 嗯、 宋江后人叫咩名啊？ 宋叫咩？ 宋死啊！有难几难？ 叫及时雨添，想讲咩添？ 好简单嘅啫，但系啲难嘅，我听亲啲 case， 我心谂真系宋死。 同埋我哋都未讲到借钱添啊，系头先我都未讲话，即系个 business 系咪应该要去借钱？ 嗱，呢个一阵间，我一阵间仲讲啊。咁好啊，咁啊，大家仲有冇啲关于？即係合作夥伴問題，仲有一個問題喎。嗱，我因為合作夥伴嚟，有啲講嗰個咧，就另一個話題啦、嗯。夫妻檔又如何啊？嗱，其實咧，我今日咧咁啱啊，你又提咗呢個 topic 啦。咁、 okay. 我就咁啱今日，我真係都唔打開份7730嘅，咁啊打開份7730咧，咁啊響翠 X 嗰度睇啊，見到阿思向清老闆咧就寫咗呢個 topic，、 嗯、 千萬不要夾檔做生意。合作夥伴咁巧喎、 啊，因為佢打佢嗰間公司都啱啱最近有呢個問題啊嘛。 係啦，係咩？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 你真係唔知好勁啊呢單嘢。 咁咧，我就睇咗呢個 topic 啦。咁啊，其實咧，我有感而發嘅。咁除咗佢講嗰啲之外咧，就話我自己咧就話，尤其是頭先我講夫妻檔咧，其實我係好反對。 嗯。 點解咧？ 因為你不應該將那個工作上的摩擦呢帶回去家庭。 哦，是的，這個 是的。現在我太太都有幫我手的，不過就很少很少量，就純粹一些即 是文職 的東西。 我一天不會超過跟她講一分鐘的關於公司的東西，只是少到我盡量，如果一定是可以的話呢，都交給人做。 是的， 因為沒有必要的。因為呢第一，即其實不應該將，即因為呢我一 mix 了這感情下去呢，做生意一定要理性。 是啊， 這件事真的大家可能就是說，哇，大家你講廢話，即我們隔個檔上做生意就知道，因為市場是理性的。如果你將你自己個人情感，好像剛才你講，我話揀，明明呢支水好賣啲嘅，你因為你情感上鍾意佢，因為呢支係我初戀嗰陣時咧，我女朋友賣俾我嘅，咁大佬呢個你自己個人感受啫嘛。 係啊，我哋嗰陣時唔等於市場接受㗎。 我哋讀書嗰陣時有個故事叫讀書嗰陣時有 syllabus 仲有叫啲牙痛文學嘅，你寫嗰個文學你唔可以係淨係講你自己感受，即係嗰個係冇大眾共鳴嘅，除非你係大師啦，即係嗰樣嘢又攞共鳴啦。如果唔係嘅話，對唔住啦，真係唔好將你家人。另外呢，我自己還有一個，還除了這個之外呢，就我真的不太喜歡家族生意，我很反對， 也不行這個。 因為呢這個我覺得會對你的同事，即我叫夥計，很不公道。他打生打死跟你拼，如果你告訴他知道你有個這樣的訊息，告訴他知道我不是家族生意來的，你拼吧，第一間公司我會是有預你一份的，咁佢咪更拼搏咯？ 但係香港公司好少會咁，所以留意點解美國公司咁容易上市分紅嗰啲咁嘢咧？其實係大家都係用一個無私嘅心咧。我與我自己，即如果我去到咁大，我唔介意俾 option 你噶，我俾埋你冇所謂，因為我知道你唔會離開我，你一定唔會喺辦公時間玩 Facebook、玩 WhatsApp。 因為你每做一件事係為緊你， 為埋你自己 未來嘛。 係啊， 未來公司又有得上到市 IPO 到，其實最嬲尾得到著數係邊個啊？你都有份嘅。 係啊。 你但是如果不是的，學姐說齋 Facebook 下先啦， Facebook 咩玩嗰個咩食細胞，唔玩啊，玩個食蛇嚟，而家興玩，喂幾好玩啊，我都唔知玩幾耐啊，大佬。但是如果不是的話，你叫佢走佢都唔走啊。你我成日都話大家話 OT 係冇 OT， 係 扮勤力㗎，好多都係咁。 但是如果嗰間嘢你有份嘅話，就算真係要 OT 嘅話，你真係會自願 OT， 因為你 帶翻屋企做都會。 冇錯，因為你覺得完成了是令到你自己對日向上市又好，或者公司 growth 都好，有還有一件事很不公道的，你架空突然整個齊欣下來的公司，我今天宣布齊欣今天來學嘢，那些老臣子會怎麼想啊？你猜怎麼想？超 咁通常都係玩下佢噶啦， 大小姐，唉， 識乜嘢啊？ 識咩啊？唉，咪嚟到啊嘛，打份工你啫咩？咁好啦，又累積啲怨氣啦，所以我真係我都唔知點可以先勸到你哋班咁嘅啲廠，又或者廠佬啊啲咁樣。唔該你唔好夫妻檔，唔該你唔好將你屋企人擺落去你間公司度，唔好將你啲財富交俾下一代，你只會令佢哋咧沉淪，冇咗競爭能力，冇咗生存能力。講到完啦，好啦，頭先你講咩啊？借錢係嘛？ 係啊。 做咩唔夠錢啊？呢排？ 唔係，我唔借錢嘅。 錯咯， 係錯咯，我知錯。不過我知道咧，市面上嘅，我哋政府咧都好嘅。是有一些叫中小企的貸款的，其實現在有很多呢，你寫好個 business proposal， 你是可以借到一些錢給你去創業的。 利息高不高啊？ 都其實都高的，都高的，但是借出來又挺吸引的，so far我都認識幾個，有些借了100万。 借有什麼好 呢？其實是這樣的，如果你好好運用呢，它是幫到你的，但是我真的有些實例告訴你，有人借完之後，他呢就走去租了一個2000尺的 office，就諗住做 co-elaborate office， 即係嗰啲叫做共用空間。咁但係 咧，okay， 其實個 concept OK 嘅，即係而家仲 work 嘅。咁我就借咗100万，但係佢又用咗80万去裝修喎，各位。咁你諗下會有咩效果？ 咪租約長唔長先？ 唔長啦，佢一生一死啊！ 一生一死啊！ 係啊，好靚噶嗰個 office， 真係靚到爆，攞嚟拍起一流啊！ 咁我係個業主，一定一生嗰陣時咧，就已經同佢講：咦，我唔租俾你咯。 其實我已經認識了幾個呢，就是很多業主呢，一些業主很壞，如果租開 office 的人一定知道呢，又殘又臭又污糟又不知道怎樣都很貴，什麼都叫你做，但是又不肯跟你簽長約。其實如果真的決定去創業的話，我會建議你要找一個相宜的地方，小小地不要緊的，骨子一點，整整齊齊，它有天地長就可以了，即是冷氣都不用做給它。我最近呢，我公司買了一部移動冷氣，我都不益它。咁即係點解呢？其實嗰啲隔得走嘛， 係 係啦。 我租開地方住咧，所以咧，我所有嘢都係宜家家私嘅。 嚇、啊，即係可以，唔係因為其實 你要知道咧，因為其實業主咧而家係好恨你啲，因為其實佢哋知咧佢可以。因為其實咧，你幫佢裝修得咁靚，好似呢度咁，哇！即刻加你廿分啦啲租，即係佢啊賺咗嘛，咁你啊走咗嘛。咁但係其實因為啲業主個心態真係唔係咁好嘅，事實上即係個別啦嚇，應該咁講。 九成九唔好啦，係。 咁講個別好啲嘅，係啦。咁變咗咧，其實佢係有啲咧，佢如果知道你係咩，佢間唔中中上嚟見到你，哇！間曬房又有燈又磚牆又咁有 mood 嘅，咁啊跟住。 水魚啊！ 跟住咧，其實有一個實例嘅 case， 又係有人開 cafe 啊，即係又係開啲咁嘅 part。因為其實咧，啲人咧，我見到好多朋友啦，佢哋係好想玩一啲叫 party room 嘅。的確香港係有呢個需要嘅，但係其實有少少飽和嘅啦。真係如果仲想再開嗰啲咩 kitchen 啊、party room 啊、playground 啊嗰啲，真係唔該諗諗。如果你冇能夠 multi function 嘅話，其實頭先我都 recap 翻我哋講我哋開嗰個地方咧，都有去想怎樣將三十日呢你要能夠收到租你才能夠 cover 到那個月， 即 是如果你計不清那條數的 話 你其實不要想，不要想哇我找個什麼人來，哇我做多少個 workshop 沒用，因為最終其實你一定要 occupy 到你才有這個生意回來、好了，變成他用了這麼多錢下去裝修，其實又是營運了一年，他呢就營運了一年之後兩年收回去簽了兩年死約，業主就間唔中上嚟，唔知點要探望佢喎，俾我就會閂埋道門，唔會俾你望到幾靚。 交租你做乜嚟啊？ 係啦，咁咧跟住咧，佢見到哇，又天地長，又冷氣，又有個三叔咁大嘅雪櫃，即係得啦。咁其實咧，佢嗰個人咧就其實做下又係嗰啲咧，間唔中去下旅行啊，又唔係好緊啊，跟住禮拜六日先翻下嚟啊。嗱，其實通常啲 business 好多都係咁嘅喎，我見到。 咁悠閒㗎？ 不是，因為他本身有正職的，他們就是拿個這麼漂亮的地方來開會做 interior design 的，我這兩個都是，所以那些 interior designer 呢不要這 麼理想。喂，你在說什麼？喂，先說跟政府借錢。 是啊，因為那個借了那個100萬那個呢，他現在用了80萬裝修了，現在 run 到第六個月。 那還有什麼借錢門路？不如說一下。 其實基本上呢就不是計那些什麼及時什麼那些啦，那你其實基本上呢我會建議你初期去開一間公司其實是不應該借錢的。 不過咁喎， 但係你要做好盤數，準備 ready 去借錢。 做下咧，其實要借喎。點解咧？其實咧呢樣嘢咧，我同阿 Sally 咧都冇資格講嘅，因為我哋兩個咧都一個好笨實嘅商人嚟嘅。我哋係唔借錢嘅，啲 cash flow 都好健康嗬。唔，第一我哋唔爭人錢啦， 唔爭人錢，亦都準時找數， 準時找數，專門交租咩陣嘅。但係咧，其實好錯嘅。 係， 我可以同你講，我都訪問咗唔少人，咁其實佢全部都同我講話，你一定要借錢。 係。 因為咧，就算喺財務上啊，點樣銀行上咧，你有個 credit line 嘅話咧，你記住，其實幾千蚊或者一萬幾千嘅利或者一百萬，你可能俾一兩萬蚊利息俾佢，你話哇硬聲，唔緊要嘅。當有一日你要用呢啲錢嗰陣時咧，機會嚟到，除非你咁啦，除非你好似我嗰個朋友咁啦，唔緊要咯，大把錢嘅大 N， 咁我咁冇嘢啦，對唔住咯，哦咁我呢。個節目你都冚得埋啦，做乜啫？ 唔需要聽，唔幫佢唔到啊！ 幫你唔到嗱，你真係呢個字靚仔有錢。 但係如果你話啱啱一開始創業，其實佢反而我會建議佢由少少地開始，慢慢去。但係佢有個 planning， 譬如佢知道咗係幾多錢嘅，你真係準備定呢一樣嘢先，跟住你做好盤數，因為你有限公司嚟噶嘛，除非你無限公司啦。無限公司借唔到錢咁，所以應該係有限公司先得嘅。咁你變咗喺有限公司度自己出糧啦。因為其實你想去借錢之前，他都看你有沒有糧出先嘅。 又或者是不是要看你公司嗰個 statement 是不是健康？其實你看你 audit report 就得㗎啦。 係咯 ，audit report 同埋你都要。 唔係 audit report 咧，你借錢你唔一定是你間公司要賺很多錢，但係你一定不會是 流水， 不會一定是勁 expand 勁出去食飯，勁 expenditure， 一個唔合理嘅一個。 係啦，但係你又唔知點解又會有啲，即係啲收入與支出又唔知點解唔怪怪地咁樣。 係。 咁所以其實你做一個好正常一間公司營運嘅，咁你其實你揾一個會計幫你睇一睇咧，咁基本上 OK 嘅。 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唔多唔少咧，借好似我公司咁樣，我最近都想，不如都好喎、啊。 同埋其實就算做網站，你都可以有申請一個資助嘅，嗰、那個應該係政府資助俾你嘅。 有咩資助？ 自己去諗下。在工業貿易處有的呢、這個 係嘛？ 係啊，呢啲其實好 應該都齊喎。 其實你擺 fair 都有㗎，你都好似你係啦，即係嗰個啫嘛，同一個 同一個 cat 嚟嘅。你得閒可以教下大家點做。 我應承大家，我抄一抄呢個咁嘅，或者你哋抄到你 post 翻上 嚟。因為呢一排我做嘅咧，就係主要幫啲客做轉型上大陸，佢哋就攞咗一個專項基金。 入唔使還㗎？ 唔係嗰個就政府。俾批俾你幾多少，你要出翻一比一嘅銀碼去做，即係譬如佢俾你五十萬，你都要大家付 fit 翻嗰一樣嘢去做咯。 OK， 即係唔使還嘅， 可以咁講。 咁正， 係啊！ 以為即係話政府啲嘢咧，即係攞咗出嚟，你唔好同 唔係因為其實佢希望你一帶一路啊嘛。嗱，我呢度都講一句嘢，大家唔講多啊。希望你係啦，咁但 係 係啦，咁但係 OK 嘅，呢個其實確實係幫到一啲企業嘅。 嗱，係咪先？唔好混淆視聽啊！我嗰度大家講一帶一路係死緊噶，我睇過嗰啲嘅行過嘅地方咧，話俾你知，我都係想問你賣啲咩俾人咧？基建你冇份噶啦，你唔好話俾知聽呢個節目。 唔係我頭先講咧，嗰、那個叫內銷轉型啊嘛，佢所以佢係合乎佢呢、這個呢四個字裏邊嘅項目就申請到。 咁你係咩 product 啊？ 咪就係跨境電商咯，上期我哋講嗰啲，就係、是、佢主力就係 sponsor 呢樣嘢啫嘛。 跨境咩？ 跨境電商我哋上一集講嗰啲啊。 到我做咩？淘寶做咗啦， 唔係我哋講喺香港，如果你有一個很好好嘅 product 喺、香港跨境過去啊嘛，佢咪呢一個專項基金咪就係一帶一路內銷轉型咯，就係咁啦。 唉，我唔知啊，總之我真係自己，我真係我都唔知佢，我諗嚟諗去我都唔知佢講緊我諗嚟諗去啦，啲咩賣咧？即係其實來來去我哋講緊生意都係諗下，即係 service 好， 係啦。 product 好都是一買一賣，或者我賣件服務給你嘛，但我真的想不到他下年什麼吉爾吉斯啊、那些你有什麼跟我買，說真的我去都沒去過。 如果是去賣東西，我上次都說了黑龍江那邊是真的可以的，新疆 那邊黑龍江是大陸嘛，不是、你現在說現在是一帶一路， 我不知道那些什麼， 我去那些國家告訴你，有些是會隨時被人老粒的嘛， 我不懂啊，我不懂啊，這個 所以他這樣說，還有我們那些 scale 根本就細到根本 我們做不到啊，那些某些東西做不到，不過他真的是這個基金，大家是可以留意一下，是啦， 大家不妨轉一下空子，告訴你知道錢你不拿的話呢，建制派他們又找些名目拿的了，你不拿的話就賺光了，那 不是蘇花，他有一隻叫 Easy Fund 呢，即真的批的那個都 有五萬元的。 哦，那銀碼小的是怎樣給你的？ 一定給你，那你就是不拿就什麼， 不拿白不拿，可不可以把這些資料丟上網啊？你抄抄不如拎我啊， 可以 因為這些我們即是聽這個節目呢，聽下參加我們網聚的好處就是可以呢， 但其實你都是要做回頭先我們開頭節目說的，你要做一份 business plan 給他，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即是政府這些事情他是很嚴格的， 是 他真的會問你，喂，那你想做些什麼的，拿來 就是好像我們做展覽那樣，你要拍照相， 是的， 你自己的 proof 你做的那塊一樣，是的， 你的 proof 要拍照，你不要想懶有 型，不是他會來你的網址看的你做了些什麼，因為其實他今次是做內銷轉型的跨境網站嘛， 停了那個、Facebook Live 了。那好了，喂，那時間就差不多了，那今天剛剛好11點完了，那剩下了，那喂，最後看一看、還有11個 Like， 這一節沒人， 不是喎，要390了已經。 是嗎？300。 還有10個人 喎。差10個。 是嗎？ 是啊。 差10個啊。哎，那到時候。 如果不夠10個就不給條link你了。 是啦，到時給你條link你們。10個給你條link你們，兼且10個網聚，那我現在填回那裡先。那記住啦，那除此之外啦，那 希望沒有悶親大家。 我不悶，那些人叫你說多些東西，那成就需要你的，那啊。我哋城寨的網站已經復甦翻噶啦， 指住呢邊右手又出了字幕，係 咁咧，睇睇呢個網站，咁呢個網站咧就去翻嗰度，咁裏邊有個 PayPal account 嘅，咁啊去 click 入去。如果你覺得 PayPal 麻煩收你幾個 percent 咧，咁你可以咧幾個 percent 嚟噶？ 4%。 你不想4%的話咧，麻煩你請移玉部喺呢個 HSBC 匯豐銀行嘅8091674558388，有冇出嚟嘅 number？ 又係咁樣啊？又係呢個位啊？又係呢個位？好傻啊！ 指住佢 啦！哎，成個中原搬屋好嗰、那個阿伯咁樣，哎哎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生意好啲。咁啊，今日多謝曬 Sally， 希望短期內又可以見到翻你啦。 好， 我哋又試下講第二個 topic 啦。因為其實仲有啊，記住啊，我網聚咧，我會將我嗰100多個要點咧悉數。 喂，仲有9個咋？ 係啊， 係啊，仲有9個。 加油啦！要拎又要拎又要成，係咪先？ 係嘛？好多謝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四晚9:30至幾多點，有我大英，生意好啲，準時見啦。